悄的来过，他慢慢带走沉默，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。

也许了解我无法继续下去，到未来那许诺之地，在那里我是那么那么爱你。我们言不及，我读的永远就像法国电影，我从来不喜欢那些现成的人生，因为除了遥远异地，一台电唱机让我投下一眼

化作相思泪。